就反对，亦都跟你爱下去。犹如在大电炮火里，可无几息冲过去。谁过路，谁拦路，谁话我高水，不等你。无能力与霸权比赛，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。八年后再一起，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。团圆或者晚了也过十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这盼望很悠长，亦决心等到你，等得起。你反击过已后退，凌凭着耐性与骨气，维持自尊撑过去。谁强人谁唱首，谁便算胜利。击不碎，仍然共你企在这里，挨着当身边之后死去。不怕旁人不服气，谁人又可控诉也过十年，仍然未舍弃。换个时代再一起，等荆棘满途全枯死，这盼望很悠长。贫病或失业，都争口气，从旁保护你。顽强地等再过也过十年，等整个世界换风气，力竭还是再一起。这种坚决无人可比，可知是多悠长，亦决心打到尾。I'm not saying